自告奋勇了，也不过只是寻着属于自己一个平衡。好的伤口，坏的嘲弄，点一把火，就有人送风。上场不去，下场匆匆，最好顺从。心中有罪，心如止水，像两种极端在媲美，就不肯睡。谁是谁的谁？ 单依纯的一首新歌《Way》，去年的中国好声音强手如云啊，冠军单依纯还有季军潘虹都是对歌曲有着超强领悟力的女生，亚军斑马森林也是一支技术跟音乐性都非常好的乐队。那么全新一季的中国好声音呢，现在已经正式开始跟大家见面了啊。那接下来我为大家安排在第一集当中来自广州的这位歌手叫吴科明，翻唱梅艳芳1985年的一首作品《曼珠沙华》。 夜已轻轻跨进窗，疲劳的小星已在云上，风中叶摇纷飞飘满窗，幻想苍天的晚妆，路上高仿佛当晚模样，心笑独强攀于路途上，从地上遗下废纸张，给风吹进这心窗，眼中令忘掉却再想，你淡忘热浪留在我心上，他的眼光似梦样，不禁令我想，他的臂弯身美丽，不禁又再想， 冬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渐进梦乡。满树十下，旧日艳丽重逢。满树十下，忽觉发上花不再香。但美丽心中一再想，夜已轻轻跨进窗，疲劳的小声已在云上。风中叶片纷飞飘满窗，换上当天的晚装，头唇高仿佛当晚模样，心宵独行躺于路途上。像地上为何废纸张，给风吹进这心窗，愿尽力忘掉却再想。你淡忘热浪留在我心上，他的目光似梦样，不敢令我想、他的臂弯散美丽，不敢又再想。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渐进梦乡，旧日艳丽尽放，满朝十架，呼干花香，花不再香，但美丽心中一再想。旧日艳丽尽放，满朝十架，苦干花香，花不再香，但美丽心中一再想。 这是刚刚发表的新一季中国好声音第一集当中来自广州的一位学员啊，吴克明翻唱梅艳芳的曼珠沙华。当然梅艳芳这首歌呢也是翻唱作品啊，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日本的山口百惠1978年的一首歌曲。曼珠沙华中文版本啊，刘德华也翻唱过啊。那接下来我们说的刘德华2005年的今天8月4号整整16年前发表了一张专辑叫做再说一次我爱你啊。那张专辑呢收录了有为迎合潮流所做的一些 R&B 啊，但也保留了认同感最大的传统情歌啊。我们来听刘德华和老搭档李安修共同作词，也是当年他主演电影的主题曲《再说一次我爱你》。 记得那天你坐在我的面前，你的意愿很明显，等我的表现，我说改天，等我有足够时间，我一定给你一次完美爱情的宣言。多想抓紧每一瞬间，只怕不是一时昨天才明白，忽略是我最大的缺陷。我真的好想再说一次我爱你，我愿意放弃所有一切，只为换回你。如果时间能够为你而倒流， 真的好想牵着你的双手再说一次我爱你。回忆已经没有你在我面前，看什么也会感到厌倦，我闭上双眼，多想两个人盖一张被，一同刷牙，一同洗脸，才明白，错把机会借给了明天。我真的好想再说一次我爱你，我愿意放弃所有一切，只为换回你。好比原来不是面对的道理，看清自己种下的可惜，重复后悔的也许。双手再说一次我爱你。 多无语，说着我的飘忽不定。哦耶耶，想你伤好深，别人早就要放弃，为何你还是会给我宽容？哦耶耶，我知道我不是一个轻易就会说爱的人，可是你坚强的付出却改变我。在迷失的自我的漩涡，将会在黑暗中，你我发出了新的光芒。Yeah, 现在我也全明白什么是爱的真意。 听到这是2006年的8月4号发表，至今整整15岁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陶喆的《太美丽》啊。他之前两张《黑色柳丁》跟《太平盛世》呢，音乐上都有着火爆的性格。那么这张《太美丽》，陶喆希望以平和的心态去制作一张和煦的专辑呀、啊。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接下来听一下上榜的歌曲，本周 Top 40第24啊，这是岑宁儿演唱的一首 OST， 叫《风之道》。

我们听到这是张翔跟新裤子乐队合作的一首英文单曲，叫做 Bye Bye Disco。 不仅有着 disco 的复古节奏，也有着非常八十年代几乎是与让世界充满爱同款的合成器的音色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全程参与八十年代的人来讲的话，听这样的歌曲觉得特别的亲切哈。这首歌呢，最早是收录在《龙虎人呆》专辑里面，就是新裤子的这个 New Wave 的风格代表作之一。那么后来呢，就收录在2013年《别问我，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专辑张强的版本呢。现在这个复古八十年的电子曲风真是火得一塌糊涂啊！连大家印象当中专攻 R&B 的 Tank， 今年新的唱片的标题曲也是主打复古电音哈。来听这首从喜剧大师卓别林为灵感带来的歌曲，叫做《有声查理》。 Speaking 我们听到这是任嘉萱 Selena 的《看我的》，收录在2015年她的3.14.15专辑里面啊，是一首典型的韩式的复古的舞曲啊。之前是 Tank 的今年的新歌叫《有声查理》啊。当年 Tank 从华研国际出道，入行的第一张专辑叫做《Fighting 生存之道》，里面就和当时高人气的 S.H.E 里的师姐 Selena 一起合作。Selena 呢为新人站台，带来一首呢很好听的歌曲，叫做《独唱情歌》。我们来听一下这15年前的一首男女生对唱作品吧。这里是中歌榜，正在直播。 下弦月星满天，像是泪连连。一阵风，一首歌，摇晃思念。几个年少爱逞强，微笑是轻言离别。 在春天过冬天，长眼睛冬眠。一颗心，一种病，不停落叶。究竟怎么那么长？打了绕了几千结。 有没有一把剑，可以斩下了藕断丝连？ 有没有一条绳，能否扯散的缘？ 独钟情歌最苦涩，逃不了的折磨，能诚实相信说出口，别后悔念依旧。独唱情歌最苦涩，关不住的离愁，敢下眉头又上心头，我好想再暖和一首。天像谁泪连连，他微笑他不话都看不见，我只听着你从前永远生长的誓言。 在春天过冬天，长眼睛冬眠，感觉将带幸福越走越远，有时不愿让一点，最后却失去一切。 有没有一把剑，可以斩下了藕断丝连？ 有没有一条绳，能否扯散的缘？ 独唱情歌最苦涩，逃不了的折磨，能诚实相信说出口，别后悔念依旧。独唱情歌最苦涩，关不住的离愁，敢下眉头又上心头，我好想再暖和一首。 Sure.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这十年前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陈奕迅、王菲的《因为爱情》啊，王菲的《空灵》，再加上陈奕迅的《温暖》，成就了一首男女对唱的经典。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说到刚才因为爱情，创作人呢是小柯，那接下来我想为大家安排的是小柯的一首男女生的对唱作品，收录在原创流行歌坛一张很重要的专辑2000年黄绮珊《只有你》当中。 我像是寂寞，或许想太多，浪漫变成了折磨，这就是你所给我的。 没有谁做错，只是情难测，缘尽曲终人散走了，庆幸你和我。 什么都别说，也许是选择，心上碎的沉默， 分开奢侈的承诺，想着最美的。 我还能做什么？彼此都付出太多，不敢承认是天命，即使相信又如何？我还能 什么撕裂的怎样整合，能不能曾经你的笑容飘入曾坠落的河， 或许是寂寞，或许想太多，浪漫变成了折磨，这就是你所给我的。 缘尽曲终人散都走了，今夕你和我 深入都别说，也许是选择心相随的沉默， 放开奢侈的承诺，想着最美的 我还能做什么，彼此都付出太多，相信又如何，我还能做什么，撕裂了怎样粘合， 我都不能藏起你的笑容飘入曾坠落的河， 相信又如何，我还能做什么，撕裂的怎样粘合，我不能藏起你的笑容掉入曾坠落的河。 21年前黄绮珊跟小柯的我还能做什么，不断环绕的是让人叹为观止的黄绮珊的高音的 solo 哈。还有点时间呢，我们请大家欣赏一段，这是2004年的今天8月4号沙宝亮的专辑3当中的一首《蒙娜丽莎》，这是典型沙宝亮式的情歌，这也是当年的中国榜的年度金曲哈。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稍后我们全国版再见。 轻浮藏高挂在心墙的酸甜苦辣，爱似油画，花前月下看你的笑像醒来，不说话是那么苦思情美竹马，每次看见你的微笑会让我的旧伤再一次复发，再一次爱忘了有代价，回忆留下伤疤，曾经过的人只回头微笑就走了，那双手至今也没穿过你温柔的长发，被时间冲刷，爱忘了有代价，回忆留下伤疤，我寂寞一生也没闲看。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如果能重来，会不会还也像当初勇敢？让我回到今后有因为爱。 五月天的阿信个人的新歌叫《清空未来》，就是以青春为主题，说说你和我都曾经经历过的年少时光，也在历经低迷的日子之后雨停了，终于拨云见日，抬头看见清空般的振奋，无疑是最好的盛夏之礼啊。这是目前正在上映的一部电影叫《盛夏未来》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最近呢在网上非常非常有流量的一首新歌哈，就是由赵乃吉这位来自天津的女歌手所演唱的歌，叫做《曾经你说》啊。如果你会唱，咱们就一起唱起来吧。 你的心里不再有我，从幸福到冷漠，预想不到的结果。说好的爱已经忽略，我被清除出你的视线，想不通对错，是不是你的身边多了一个他？是不是我能给的还是不够多？你要什么？ 最近很多人在唱的一首新歌叫做《曾经你说》，赵乃吉哈。 郑乃吉呢，早在2009年就参加了快乐女声广州唱区的比赛。虽然她到后来并没有获得什么样闪耀的名次，但是她一直以来呢，都是在坚持唱歌，坚持发表新作。你看到现在终于拥有了一首呢，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啊，传唱度还蛮高的一首歌曲。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在这几个月呢，也有着广泛的传唱度哈。 分手后第几个冬季，今天是星期几，偶尔会想起你。你突如其来的简讯，让我措手不及，愣住站在原地。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我却才傻傻清醒，原来早已有人为你订做了嫁衣。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那这些天一步一步走进他精心布置的场地，可惜这是属于你的风景，而我只是嘉宾。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好久不见的你有点疏离，握手寒暄如此客气，何必要在他的面前刻意隐瞒我的世界有过你。钻戒缓缓带进你的无名之旅。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我却才傻傻清醒，原来我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关系。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今天你装扮得格外美丽，这美也曾拥在怀里，可惜这是你和他的婚礼，而我只是嘉宾。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说好的永远变成了曾经，我试着衷心祝福你，请原谅我不体面没出息，选择失陪一下先离席。又不是偶像剧，怎么我演得那么入戏，这不堪入目的剧情。感谢你特别邀请观赏你要的爱情，嘉宾也许是另一种宿命。离开你的自己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资格关心，毕竟终成眷属的人是你，而我只是嘉宾。我流尽所有回忆来庆祝始终没有勇气祝福你，谢谢你送给我最后清醒，把自己还给我自己。 至少我还能够成为那个见证你们爱情的嘉宾。遇见你的他真的好幸运，但愿他会比我更爱你。 这首歌叫《嘉宾》，这首歌呢还蛮走红的啊。张远笑称自己是老来得子啊，因为呢，从至上力和单飞多年之后呢，张远终于拥有了一首属于自己的代表作，真的非常不容易。 说吧，说你爱我吧。 听完了2021年的歌，接下来回到1995年啊，现在听起来一点都不过时啊。不过那个时候唱 R&B 的话呢，确实是还蛮先锋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来听非常精彩的舒桦盛开 Forever 专辑当中的说你爱我，陈舒桦。 窗外洒满夏天涌来阳光，这样的空气让人心受不下，风吹的树叶轻轻沙沙的响，像你眼底跳动 1995年，陈淑桦的《淑桦盛开 Forever》当中的《说你爱我》，当时滚石唱片呢为这张专辑请来了还没有出道的完全纯新人的陶喆来担任制作人，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是非常的大胆，而且是准确的哈。这是中文歌坛的一段佳话哈，一位纯新人，帮助一位歌坛的天后来制作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哈。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到陶喆，他是到1997年才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做 David Town。 我们来听一下里面的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叫做爱很简单。据说这首歌呢93年就写好了，也向一些歌手推荐过，但是没有人决定要这首歌，一度呢让陶喆呢非常的迷茫，所以呢后来他在自己第一张专辑 David Town 当中呢就唱了这首爱很简单。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非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是我、哦 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孙楠、周深《中国加油歌》，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新歌二号熊猫糖、萧若腾《以梦为马》，壮志骄阳版。 不要停止不放，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 新歌三号刘德华《奉陪到底》， 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 新歌四号李宇春轻浮。新歌五号五月天阿信清空未来。 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相见

1994年王菲的誓言选自胡思乱想专辑啊，是由王菲本人填词，王菲和窦唯联合作曲啊。马上将要听到的歌曲同样也是产自1994年中文乐坛的另外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忘情水，来自刘德华。最近呢，他一直在庆祝自己出道40年啊，所以呢，大家呢纷纷呢就这个把刘德华这40年当中的一些精彩的瞬间啦，一些精彩的作品啊，拿出来再来重新回顾啊，发现真的他陪伴了很多不同时代的人啊，一起走过了青春啊。好，如果你会唱这首歌，那接下来我们就是万人卡拉 OK 的时间了啊。忘情水。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生只想往前飞，心偏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我们听到这是17年前的今天，2004年周杰伦的《七里香》专辑当中的一首很甜蜜的《缘由会》，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吉林在北京要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安排的是2003年蔡依林第五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曲，叫做《看我72变》。 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这年头装修还自己定呢？ 不然呢？ 装修工地安装智能摄像头，手机就定工地了。 这年头电器还自己买呢？